好，咁欢迎大家嚟到第二集嘅电影室先睇啦。咁你好，我系阿 Alex 啦，咁我系试日观影嘅版主。 我系阿希啦，就系希观影嘅试日版主啦。 系啊，咁都好开心，即系上个礼拜都有唔少嘅朋友都有留意我哋嘅节目 啦。咁同埋都大家都有啲反应，又同我哋倾下。啊！俾啲意見咁都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嘅。 咁上個禮拜講咗一啲上個星期嘅一啲新嘅電影啦。咁今個禮拜我哋都係講一啲近期上緊嘅一啲電影啦。咁首先講呢套嘅就係我冇睇你有睇嘅。 係啦，咁都係其實呢套係上個禮拜有上映噶啦。咁但係因為上個禮拜冇時間，所以擺落今個禮拜嚟講啦。咁呢套就係迪士尼最新嘅動畫，就係《反斗車王三》啦。 難頂嘅第一集。 咁我自己觉得啦，第一集真係唔係好差嘅，咁唔可以话好好睇啦，咁但係就又唔係话去到差嗰啲囉。咁如果你真係讲差呢，就真係要讲第二集啦，反斗车王二啦。点解你冇睇㗎嘛第二集呢？ 第二集有啲印象，我唔记得有冇睇到，自己都因为睇完 讲唔知有做特务咁样係啦。咁因为点解上集其实係俾人评为係 Pixar 史上最差嘅一套动画啦。如果你睇返烂番茄 IMDB 评分佢就最低。 OK。 咁点解呢？上集其实第一集系都有少少系叫做一个比较励志啊，一成长故事啊，好典型迪士尼故事。哇，但系佢上一集佢好似想自己整个 universe 出嚟咁。啊，原来唔止美国嘅，佢唔止走埋去日本啊、意大利啊，咁全部都系啲车嘅角色咁样啦。咁啊，亦都主角就由闪电王麦昆又变咗去萨华麦，咁就讲佢误打误撞走做啲特务啊， 即系个铁皮车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咁上集嘅剧情其实好无稽嘅，咁佢好多笑位啦，都系一啲比较硬滑稽啦。即系细路仔都未必识，都未必会笑咁样静晒咁样啦。咁同埋主角其实好多成个剧情好多时候都系靠好彩啦。咁变咗一成班系有好多角色，但系佢哋会好缺乏咗一个人性化嘅一面啦。咁同埋上集最大落差系因为之前 Pixar 所谓嘅 Pixar 三部啦，就系 War E 啦、Up 啦，即系冲天救兵啦，同埋反斗奇兵三啦，连续三套之后突然间整咗套咁嘅反斗车王二。嗰阵时我睇完话哇咩事？ 嗰三套真系好睇噶。 系啦，咁你冇谂过三套之后突然间整套咁嘅嘢啦。咁当然好多人就话，其实反斗车王诞生嘅意义就系为咗无限嘅 product 啦，因为佢每一架车都可以出个 product， 咁就都系迪士尼一个好好嘅财路。 系唔会死噶嘛嘅车 系啦系啦系啦，咁其实你真系要拍落去拍十集都得嘅，我老实讲就 咁啊变咗呢一个咩 Fast and Furious 咁样。 系啦，咁我自己觉得第一集唔差啦，咁系啦，我头先话真系唔系好好，但系绝对唔差啦，我自己觉得啦。咁所以嚟到今集第三集咧，就佢都好努力咁想抹去第二集嘅故事啦，因为其实我老实讲佢真係完全冇提过第二集㗎啦。咁直接叫做呼应返第一集啦。咁今集讲咩呢？就讲、是、主角闪电王麦昆啦，就有一次喺比赛就俾新人爬咗头啦，咁佢先发觉自己原来开始自己老啦。可能喺比赛 场上已经唔可以话好似以前咁威啦，咁开始佢自己好颓。咁返返小镇嗰度呢，佢啲村民就好努力咁去鼓励佢啦，咁就叫佢试下，不如去重新去训练过自己啦，咁就去一个啲新人训练嘅一个好 grand 嘅基地咁去训练，咁就识咗一个教练啦，咁嗰个教练就原来系自己识得教书嘅，但系实际落到场佢就唔系好识去点样去比赛嘅，咁就同主角之间又有啲关系发生咗啦，即系唔系爱情先嚟嘅，但系佢个关系都几有趣嘅。咁去到最尾结局就剧透啦，咁但系个结局有少出人意表嘅， 唔系反高潮嚟嘅， 唔系反高潮，系 OK 嘅。咁因为有咗上一集嘅落差啦，好老实讲，你话今集咧一定好过第二集噶啦。咁同埋佢直接系呼应翻第一集个故事，都有少少连贯性咁啦。咁我自己最中意咧就个主题其实好清晰嘅，好励志嘅，同埋佢啲动作场面都唔差啦，即系。可能大家预告睇过佢有几场比赛嗰啲场面都拍得几刺激、几精彩啦，同埋。终极一战嗰下系几紧张嘅，系 OK 嘅。咁同埋就好似头先咁所讲啦，因为结局都估佢唔到啦，有少少反传统嘅意味啦。咁最大嘅即系最好嘅一面咧，就系佢成功抹去咗第二集，可以冇发生过。你真系当翻一套 直接拍第二集嚟睇都 OK 啦。 咁即可以完全 skip 咗第二集，咁第一集变第三集咁睇都 OK 噶咯。 系第一集同第一集， 即根本上集系第一集唔系第二集啦。 唔系上集你当一个外传啦，当一个外传咁样睇啦，系咯。咁所以又唔可以又唔好话呢套真系好差咁样，但系你唔可以话好似其他好经典，譬如好似啲玩转老朋友啊嗰啲咁正咁样咯。 不过啲可能你头先所讲，好似玩转老朋友啊，或者系 up 嗰啲嘅题材，就比较去可能针对于系一啲比较成年人嘅一啲观众啦。咁可能呢一类电影就会比较系针对翻啲小朋友嘅观众多啲咯。 系啊，呢一套系嗰个主题其实好即系好直接好简单啦。譬如大家喺海报上面都见到啦，迪士尼自己踢咗话未到终点都唔可以输，都未输嘅。咁同埋就由阿主角同埋个教练之间关系啦，因为个教练唔系好识啲现实嘅比赛咁啦，咁佢喺个鼓励下都同佢讲啊，其实人一世物一世咩都要试，就唔好觉得啊自己未试就唔得嘅。咁呢一类嘅题材真系好直接啦，细路仔一定明啦。咁大人嚟讲可能少少平铺直叙咗啦，同埋中间系有少少闷嘅，我觉得。 哦，咁对于小朋友嚟讲可能好开心咧。 系啦系啦，咁系啲笑位好过上集啦，即系唔会咁硬滑稽咁样啦。咁但系你问翻我啦，只可以叫做系比上集好啦。咁同埋另一个问题，除咗我头先话中间有少少闷之外咧。因为结局是那个出人意表位想呼应回第一集的。咁如果你是即是如果你第一集真的在哇好经典好震撼的你连接回去第一集你会觉得哇好正。咁但是你来到第三集你想做这件事呢感觉是估计不到有些惊喜的。咁但是你想呼应回第一集想做到一个哇好经典好史诗式的意味我觉得就不好做到呢因为始终第一集都不是叫做好经典的。 咁是啦。 即系唔同你话，譬如《反斗奇兵三》，你个 ending 你咁样嘅完法，你系 我真系完喊晒 嘅。系咯系咯，咁又你又可以啊谂翻晒三集嘅故事，咁因为佢头两集系真系好经典嘛。咁但系呢一套佢想做翻呢一个效果，我觉得就唔系好得咯。 即系好似之前嗰套叫做《Finding Nemo》，即系《海底奇兵》咁样，即系你话第一集佢系咪好经典，又唔系算系特别好经典，所以到第二集嘅时候，仲要相隔成十。几年好似系嘛， 系系， 差唔多十几年啦，系啦，咁样你再做翻第二集嘅时候，即系其实个感觉又好似冇乜亲切感啊！ 啊，系咯系咯， 系咯， 同埋你话《海底奇兵》都 OK 嘅，上一集我觉得都好睇嘅，但系你又唔可以话即系一个好经典嘅系列咁咯。 咪即系等于寻找屋企人嘅故事啫嘛，其实系咯。 咁最尾都应该都系为咗 product 而生啊！ 冇错， 系啦。 咁头先点解话第一集咁难顶咧？即系《反斗奇兵》第一，反斗车王第一集难顶咧？咁因为其实都感觉上咧，跟住架车个样有个样喺度，即系好似其实好似托马士火车咁样样。 系啊。 不过最难顶都未到呢度嘅，未到呢套嘅，即系其实可能嗰个叫《飞机总动员》先仲难顶啦。 我冇睇啦，你有睇啊？ 当年是因为为了工作而要看的，咁因为嗰阵时工作要做啲包场嘅活动啦，咁喺嗰个时间暑假冇得揀，即係只可以揀嘅一套戏就係飞机总动员，而都可以即係老少咸宜啦，小朋友睇得开心咁样，咁当然我睇得瞓咗觉啦。 但係咪同一个 universe, 佢有反斗车王嗰啲角色 已经唔记得咗，都睇得瞓咗觉完全係唔记得咗。即係所以但係类似係咁嘅一个故事嘅铺排啦，即係都係一班飞机，咁可能又有老嘅又有后生嘅，即係又係叫做即係老中青咁样一架嘅飞机要去某啲嘅行动咁样，即係其实同 救山火嘅咩 类似係咁样，因为又係有消防咁样，係咁即係其实故事就差唔多，同可能同反斗车王其实有少少相类近嘅，即系个 theme 系有啲相类近嘅。咁但系当然，好似头先咁所讲，即系可能有啲咁好嘅一扎 Pixar 电影出现咗，突然间呢套咁嘅嘢出嚟咧， 系 啊，有一个好大落差咯。 咁所以系咯，即系所以总结咧，呢一集我都觉得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啦。咁啊，同埋想讲一样咧，因为你睇迪士尼戏都会有一套片头嘅动画 啊。咁今次有冇啊？ 今次都有，但系我觉得连个片头嗰段都平平无奇，真系冇乜感觉。 但唔系，其实上次嗰套讲系咪一套讲上次一套短片，我唔记得睇边套戏边套 Pixar 嘅戏，系咪讲山火嗰套咧，即系唱歌嗰套咧？嗰套我都觉得麻麻地，系咪啊？我唔记得咗嗰套， 我唔记得系边套。 呢一套系唱歌，系啊，但嗰套我都觉得好麻麻。 话呢套更加普通呢套， 系啊。 咁诶，呢个唔讲啦， 系啦系啦，第一次睇啦，系啦 咁。 讲起 Pixar 啦，咁啱啱喺美国方面都有一个佢哋一年一度嘅 D23 嘅 event 啦。咁预告少少啦，其实我自己都几期待嘅。佢明年就系超人特工队 呢套，我想睇喎。 系啦， 呢套好想睇喎呢套。 咁但系都正如头先所讲啦，海底奇兵咁样隔咗咁多年，呢套又系隔 都系差唔多十年八年 啦，先至整第二集。就唔真系唔知掂唔掂啦。 会唔会都系好似头先所讲，都系为咗 product 而出咧呢啲嘢又？ 真系唔知啦呢一个。咁但系听到呢个消息都好期待，因为其实都讲咗好多好多， 讲咗好多年噶啦，其实 呢个消息 系啊。 咁原定咧曾经有说明年咧《反斗奇兵四》嘅，咁但系我又冇谂过今年佢个期俾咗《超人特工队二》啦，咁《反斗奇兵四》反而抌咗。 咁冇理由自己打自己嘅。 系啦，就抌咗去后年，即系2019年啦。咁会唔会再自理就唔知道。咁其实今年仲有一套啦，年尾一套叫 Coco 啦，就系讲一啲墨西哥嗰个亡灵节嗰个故事咁样。嗰个睇个画面都似乎都几催泪、几感人嘅啫。 咁我谂 Pixar 而家都趋向呢啲咁嘅题材啦。 系啦，都走呢个路线啦。咁就佢 Pixar 就明年即系将来就主要宣传呢三套戏啦。咁迪士尼自己亦都有《魔雪奇缘二》啦，同埋《无敌破坏王》都拍第二集嘅。咁其实《无敌破坏王》第一集我自己都几中意。 我中意噶，即系你如果中意打机嘅人就会中意啦。 系啦，你都几有趣嘅成个故事 系。 系啦，咁佢拍到第二集就好似话唔知走咗嚟现实定乜鬼嘢之类咁样睇个故事就。 系啊，未睇啊，未留意个剧情，但其实第一集我记得系睇得几开心。 系啊，第一集。好过瘾啦， 系啊，好过瘾，即系同埋你根本系睇紧一个，即系根本系如果有打开街机嘅，即系有玩开嗰啲游戏嘅，即系可能以前就四角形方块一啲嘅人物嘅游戏嘅话咧，咁你对呢、這个即系无敌破坏王会有啲，即系有啲共鸣感咯。 同埋佢将自己一个游戏入面可以整咗个世界观出嚟， 系啦， 都几有趣， 系有趣啊！所以其实如果你话佢拍第二集，其实都期待， 都期待啊！讲起呢一样咧，就嚟一套《Emoji 大冒险》 哎， 好似都有少少， 都有少少似，真系 系啊！谂落我睇落个预告真系好似， 系啊系啊！不过你而家你见到迪士尼始终都系动画嘅王国，咁而家好多唔同嘅电影公司都系咁拍一啲动画嚟，佢好似可以同佢去打，唔知佢打定系 share 一个新嘅市场咁样。 系啊，但系始终迪士尼都系 王国嚟嘅， 都系王国，都动摇唔到啊！咁讲起《无敌破坏王二》咧，我睇咗段新闻几搞笑，话佢揾齐咗迪士尼咁多年嘅戏嘅十个公主帮佢配音。 好 啊，系啊， 有边十个咧？真系。 即系譬如阿拉丁啦，即系个名字我唔出啦，即系阿拉丁啦， 白雪公主啦， 白雪公主冇阿灰姑娘， 阿灰姑娘有， 好似灰姑娘啦，同埋美女与野兽啦，即系当然要讲 Frozen 啦，近年比较经典嗰啲啦。 Frozen 完全系攻陷咗全班小朋友嘅心态啦，真系。 咁最搞笑咧，佢哋有少少幕后嘅故事咁啦，佢哋成班公主喺度受访问嗰阵时候，啊，不如整一个 Princess Universe 出嚟啦，即系近年就兴啲 Universe 啊嘛，咁就讲啊，如果成班公主喺度打起嚟，唔知边个会赢，呢一个都系几 有趣 化变身， 系 啦，咁当然我相信迪士尼唔会自己咁样搞衰自己个 brand 啦，咁但系佢哋有呢一个念头，我都觉得系几得意嘅， 系啊，所以都不过始终你迪士尼有咁多人物，其实 迪士尼真系拍乜？都即系拍乜都可以掂嘅，你睇下近排将啲经典动画不断变晒做 真人版啦， 真人版嚟紧阿拉丁啦。 虽然冇睇《美女与野兽》啊，咁但系都听闻都。 你冇睇《美女与野 兽》？冇啊！嗰次啊，唔知我去咗，咪去咗旅行定唔知点样样，所以最终系冇睇到。《 美女与野兽》系掂嘅喎。 啊！真系啊！ 真系好掂喎！ 冇睇到真系冇睇。 又系真系一定要睇 IMAX 嗱， 咁 呢个真系 咁算得出碟啦都。 系啦，要睇翻呢个真系要睇翻。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 咁系咯，而家就讲完晒。头先反斗车王三啦，咁其实啱啱好喺寻日啦，寻日就喺百老汇电影中心咧，咁佢就搞咗一个导演嘅一个影展啦。咁其实呢位美国嘅导演，我谂如果系一啲影迷嚟讲，其实都会认识佢嘅。其实就系讲大卫连治 （David Lynch）。咁阿希有冇睇过佢啲电影啊？其实。 我就只系睇过《失忆大盗》， 即系《Mulholland Drive》啦， 系啦， 系啦。咁其实呢一位导演咧，即系可以讲话系一个都比较唔系一个主流性嘅一个导演嚟嘅，即系佢都算系拍咗好多一啲叫做非主流或者唔可以用非主流，即系实验性比较强嘅一啲电影嘅导演嚟嘅。咁寻日就开幕啦，咁佢就选映咗第一部嘅电影就系、是《Eraser Head》，即系擦字胶头，就做佢开幕电影嘅。咁其实呢一部电影都寻日再喺翻银幕睇咧，其实都系一个几 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即你咁多年都系睇紧呢个菲林版，因为其实佢 都系播菲林版 嘅。诶，寻日系播最新嘅数码版， 数码版 系佢，因为其实旧 唔系， 但系都系嗰间嘅美国发行公司去做呢个 restore 嘅。咁其实佢就攞翻呢个拷贝，佢自己配翻中文字幕。咁其实今次百老汇电影新闻片都几有心嘅，就系将所有佢嘅长片电影，即系攞翻个修复版本翻嚟之后咧，就自己做翻中文字幕。 系 啦，咁所以其实。因为其实如果就咁睇套电影唔睇中文字幕咧，其实佢电影系好难明嘅。 好难明， 系因为其实我谂如果你有睇过《Mulholland Drive》嘅话，如果你冇睇中文字幕嘅话咧，其实唔知佢发生咩事嘅。 睇咗中文字幕，你 都唔知 都明嘅，但系比较难明啲咯。 因为其实佢啲戏都比较抽象性， 睇到结局要睇翻转头啦。 冇错啦，其实真系似咁样，即系其实佢睇一套戏讲紧系1977年，即系《Eraserhead》。咁呢套戏其实讲紧系一个，即系都系一个好可以话一个好 universe 嘅一个故事嚟嘅，咁即系其实只不过系讲紧一个人，其实佢系喺自己一个生存空间入边，系点样去过佢嘅日常嘅生活。但系其实原来喺呢个空间入边，喺另一个空间，原来系原来系喺度控制紧你嘅。咁但系其实你睇紧系，其实嗰个人系咪属于边一个时空？其实大家自己都喺度谂紧。等于翻我哋而家喺我哋呢个世界入边，即系其实我哋身处嘅一个空间入边，喺另外空间唔会有同一个自己 平行时空嘅呢个， 类似系咁样啦。即系其实佢系有少少讲紧呢一样嘢嘅。咁但系即系故事就要慢慢去再去咀嚼咁样啦。咁但系喺嗰个拍摄方面咧，即系其实你估唔到佢喺七十年代可以玩到咁天马行空嗰啲嘢，即系佢有讲宇宙性嘅嘢啦。咁佢亦都系讲紧一啲即系嗰啲拍摄喺嗰啲黑白嗰啲影像咧，系好靓嘅。咁当然嗰阵时我第一次睇，讲紧系都成十几年前嘅事。咁嗰时仲系睇紧个菲林版本，咁菲林冇得比噶啦，一定系最靓噶啦。即系佢出嚟个效果系先突出到佢嗰个黑白。那个画面出嚟嗰个叫做阴暗嘅质感啦，系啦，系咁。但系当然佢当佢修复咗之后，完全系变咗两回事啦。咁啲光啊调光咗啦，咁靓咗啦。咁但系只不过其实即系当你喺呢度睇嘅时候，就会觉得有啲位真系清晰咗嘅，即系知道发生啲咩事嘅。 系 咁，同埋其实佢喺呢一套戏入边，佢玩咗好多实验性嘅嘢，即系其实佢过后嘅电影，即系可能头先你所讲嘅《西大岛》，或者系到佢而家暂时最后一部电影叫做《内陆帝国》，即系叫《Inner Empire》咧，其实都系好多一啲好实验性、好抽象啊，要大家观众去思考一啲嘅一啲嘅题材嘅。咁我谂，即系其实今次都系一个几好嘅机会啦，因为佢今次电影中心就会选映翻阿 David Lynch 嘅8套嘅电影长片啦，咁有2套嘅电视剧啦，就系《迷离劫》嘅其中2集啦，咁同埋会有佢嘅短片啦，同埋佢嗰个叫做纪录片。就会放翻嘅 纪录片都有 嘅。其中一套纪录片系讲翻，其实讲翻佢当年去拍呢一个叫做《蓝色夜荷花》嘅一个拍摄嗰阵时嘅过程咁样样啦。咁其实今次都几好机会可以去重温一下 David Lynch 嘅电影咯。 OK， 系啊，咁所以系啦，由寻日开始啦，咁喺电影中心啦，同埋喺中环啦，咁其实佢就话元朗都会做嘅，但元朗就未有戏飞卖，所以唔知元朗几时做啦。 啊，元朗都有， 冇错啦。咁一阵间咧，我哋就会讲讲元朗呢间新戏院嘅。 啊，咁都俾你连到。 系啦，咁就一阵间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嚟啦。 好啦。